有个老爷爷可能看样子应该是六十几岁了吧、然后他说那个之前呢他是没有读过什么恐龙书的，然后他的儿子倒是读过，但是他对于恐龙其实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然后他这个年纪了他也觉得他不会爱上这个恐龙书，然后后来就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他就拿到了那个他们那本书，然后他说他回去一口气一个晚上读了三分之一，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中的有些文字让我感动到落泪。然后我当时听这个老爷爷说的时候我也蛮感动的，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很多读者跟我去反馈啊，就是因为他们最开始去接触到书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被图片吸引了，因为我们的画确实是赵省的画确实是特别的美，然后在细读到文字的时候他们发现他讲的好像真的不光是恐龙，他讲的好像是是我自己要经历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变化，里面的那些就是情感可能会触动到他。我们为什么说他们这样一个书是一个家庭阅读的一个书籍啊，就是很多父母跟我反馈说我给孩子去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听懂没有，因为孩子太小，但是我总是自己会被书里的一些文字所感动，所以我听到他们讲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挺感动的，就是我觉得我去写作的时候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情去给大家写，就是里面的一些真正融入到文字里面的情感可能是我自己体会很深的，所以我把它写进去放到这个恐龙的故事里，那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确是跟读者有了共鸣。 那出版社呢，出版社给了您哪些鼓励呢？应该说一个好的出版社哈是可以给您一些创作的动力的哈。 最近就是跟我们做的出版社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就不像之前可能是比较单一的哈，因为最近书籍也比较多，然后很多出版社的都来跟我们想寻求合作嘛。那然后他们在读了这个书之后会有一些反馈的意见，那当他们来跟我讲的时候就把这些他们读到的感受去跟我说的时候，可能在我今后的创作或者是在这本书的修订当中我觉得都起了很大作用。 那杨老师，通常您创作一个故事哈，恐龙的故事之后您的第一个读者是谁呢？ 那我第一个读者有的时候是我家的宝贝。 您家的宝贝几岁了？ 11个月。 是刚刚出生。 对，不多久。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有一套，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写也马上要出的一个新岛乐园，这是一套针对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可能2岁开始一直到5、6岁的一个关于童话书，但是里面有主角是小恐龙，那还有其他的主角，比如说他的朋友小熊，然后兔子、松鼠，我会把这些书读给他听，但是他现在没有那么老实了，他不会坐在那儿听我读书的，但是我把这些书就是放到地板上他玩的地方，我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有的时候他会翻开来看，有的时候他会拿来吃，然后有的时候他会听我来读，那我其实我日常生活中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他跟书建立联系，那其实他的玩具我给他买的玩具其实很少，那他大部分的玩具都是书，那我相信这样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他跟我书里的主人公就会建立很深厚的友谊。 那您也会买其他作者写的书吗？ 会。现在其实他看的应该现在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绘本。一个绘本是一个是适合他这个年龄段，一个是那个就是硬卡的那种绘本还是比较适合他翻阅，就是不会被他撕掉。 那您给宝贝选书的原则或者是您有什么标准，就是您会给他选什么样的书呢？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大部分的绘本反正都是我读过的啊，就具体的标准我觉得还是没有，可能就是我读我觉得比较好，然后我就给他读。 这么说来您也不见得就是一定限制在国外的绘本是吧，国内的好的绘本也会买。 那倒是没有，对，就是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是手头上的绘本就是别的作者的还是国外的 啊。 对，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书啊。真正就是国内原创的绘本我倒是还没买过，但是我有好多这个就是作者朋友也是国内的，但是他们 就是他们写的书，就是我周围的这个朋友，他们写的书还是比较适合于小学阶段看来看的啊，就是适合幼儿的这个绘本的，我还是真的没有那个，没有收。 所以您说您也在进军这个给小朋友、小小孩儿。 但是我们一直在做，就像您前两年看的那个，就是《少儿成长大百科》哈，这个书实际上它是也是学龄前可以看的，只不过这个绘本呢就是偏重于科学了，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心脑乐园》这一套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故事绘本， 那您觉得像您刚才说到的哈，给我描述了一个您家里的场景，就是给孩子买的玩具很少，大部分都是给他买的书，也会把这些书放在地板上，让他不管是翻也好，吃也好，还是听爸爸妈妈讲也好，那您这样的一个营造的氛围，您觉得您或者说您希望带给他什么呢？ 我觉得是其实从我生孩子到现在，我有一点感触特别深，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就是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爱上阅读，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选的都是亲子共读，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他进行一个亲子共读的一个培养，我觉得这当然是没错的。但是有很多孩子，就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天性好动，就是你在亲子阅读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一些困难。就这么小的小孩子，你让他专注的坐在那里5分钟到10分钟，可能是会比较难的。那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弥补这样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在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个营造一个真正的一个阅读的环境，对他来说，我觉得影响可能会更大。那让他所见到的是书，所玩到的是书，然后所看到的你父母是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也在看书。那这个我觉得对他言传身教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就是让他感觉到父母闲暇的时间不是在看手机，而是在看书。那他能跟他接触的这个玩具不是那些可能玩一玩就扔掉的玩具，而是书。那当他真正有一天他能够坐下来去看东西的时候，那他所选的首选肯定也是书。 那说说您的小的时候，您小时候喜欢看书吗？ 我小时候也是，但是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条件就没有现在好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大